关注微信公众号"V 来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欢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1月25号，星期四。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互动聊天一个话题，就是如果您爱人、您的配偶在创业期间欠了大量的债务，有一天他还不了了，您觉得您需要偿还一些吗？换句话说，夫妻一方在创业过程中欠了大量的钱财，您觉得另外一方需不需要替他来还呢？最近啊，关于这个话题啊，是成为社会各界议论的焦点。那么来源呢，是一家叫做小马奔腾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李明的遗孀金燕有可能要替夫还债2亿元的这么一个新闻事件。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也是这方面的专家，有请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侯德宏。侯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侯律师呢也是非常擅长于这个企业的股权设计啊。我们今天呢就以这个新闻事件啊做一个引申，如果夫妻一方或夫妻共同创业，怎么做好相关的设计，避免负债影响到我们的家庭，以及最近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是如何影响到啊创业一方的这个债权对于家庭或者说对于配偶的影响。那首先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这个事件啊。小马奔腾是一家公司啊，这个话说啊，当时小马奔腾啊还是非常火的，可是呢天有不测风云啊，人有旦夕祸福，这个创始人呢有一天啊去世了啊，去世了。后来这个问题啊也就发生了，而且是越演越烈。我跟大家说说啊，这个事情呢还要回到7年前，当时小马奔腾非常的红，各路资本啊都想投钱给他，成为他的这个股东。2011年，他完成了上市前最后一轮融资，金额达到7.5亿元。那这笔融资呢是由一家叫做建银文化的公司领投，以4.5亿元入资额拿到小马奔腾15%的股权，成为当时中国影视业最大的一笔融资啊。同时啊，建银文化和这个创始人李明等相关方签署了对赌协议，如果小马奔腾没有在2013年12月31号之前实现合格上市，那么投资方建银文化有权在2013年12月31号后的任何时间要求其任何一方一次性收购建银文化所持的小马奔腾的股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投你钱是希望你在某一天上市，但如果你那天没有上市，那么在那之后我可以啊要求你马上把我当时投的钱啊给我啊。他们签了这样的一个叫做对赌协议。然而未曾想到小马奔腾并没有如期成功上市， 而创始人李明本人呢，也于2014年1月2号骤然离世。随后，他的夫人金燕被推上了公司董事长的位置。金燕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呢，进入公司后，我一直和公司的副总裁兼 CFO 负责财务人事法务的同事索要公司章程，直到3月份才知道他们之前签了对赌协议，所有相关文件我都没有签名，而且在后来搜集到的是小马奔腾在 IPO 就是上市筹备的这个过程中所有往来的邮件都没有给我发送抄送以及提及到我。当然后来呢，小马奔腾也陷入了混乱当中啊，金燕呢也在涉及到和其他的高管的这个内斗当中啊卸任了董事长一职。到了2017年的10月份，曾经估值高达54亿元的小马奔腾被迫公开拍卖，当时的估价只有3.8亿元。在此期间呢，其他的一些大股东啊，把他们的这个股权呢都拍卖出去了。那么由于小马奔腾没有能够如约上市，那针对李明也就是当时的这个创始人所需要承担的债务，建一文化把他的遗孀李燕告上法庭，要求他为夫还债。那法院一审认定啊，这笔债务是李明和金燕的夫妻共同债务，需要由继承了李明100多万遗产和合约的合计约8%的小马奔腾股权的金燕在2亿元范围内承担连带的清偿责任啊，这是一审判决。那就在前几天出台了婚姻法的一个司法解释，针对于婚姻法的第24条。那这个司法解释一出啊，这个李燕马上就在金燕马上就在朋友圈里发文说，我是不是解放了，你们帮我看看，我不敢细看。意思就是说这个司法解释让他不用还这2亿元的债务了。哎，到底是为什么发生这样的逆转呢？我们请今天的嘉宾侯律师来解释解释哈。首先我们先不说这个司法解释的问题啊，我们说说当时一审判决的问题哈，为什么判他来承担他丈夫之前在创办公司的时候所留下来的债务，而他在当时丈夫创业的过程当中所签的这些协议他都不知道，他也没有签字，为什么要判他赔还人家2亿元呢？ 好的，说到这个问题，咱首先要看一下在这个最高院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的一些关于夫妻共同债务上的一些规定。 嗯， 咱们主要的规定就是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也就是说债权人就婚姻关系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情形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婚姻法解释二的第24条基本原则就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是要共同承担偿还责任的。 嗯， 也就当这个原则定了之后，法院的判就基本上是遵循这样一个判罚的基本原则，就是说只要是能够证明婚姻存续期间的债务不管是谁的名义欠的，都是来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偿还责任的。那么本案中的这个小马奔腾上这个夫妻双方啊，他是在这个2亿多啊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欠付的，所以说一审判决这样的一个判决是基本符合法律规定的。 好，那我们再来说说可能大家不太了解的这个对赌协议啊，就是投资人投那么多钱给你，是希望有一天你上市，然后给我更高的回报。 是的， 这个没有错，是吧？ 是的。 但是他们签了一个对赌协议，就是说如果没有上市，那么在那之后，我给你投的钱，你应该给我 返还， 是不是？ 对。 那其他的股东呢？他们没有那么多钱，他们就把他们的股份拍卖了，就拍卖多少就给多少呗。 是的， 是这个意思哈。 是的。 但是呢，因为这个创始人他离世了，所以说他没有办法来进行他的这个资产的这个重新的认可认定。 对， 那么让他的老婆来承担，这个也是合情合理的。 咱们婚姻法也有明确的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的债务，当一方死亡之后，这个夫妻另外一方仍然是要承担偿还责任的，这个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好，就是按照这个司法解释出台前 这一切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是的。 但是呢，就是从情感上来说，很难接受。 是的。 就是这位遗孀啊，金燕嘛，金燕女士， 嗯， 她因为没有参与过任何的这个公司的管理，包括文件的签署， 对， 这天然掉下来2亿元的债务， 是的， 她认为不应该由她来个人承担， 是的。 那直到这个司法解释出台哈，我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司法解释的内容，这个非常关键哈。第一，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欠的这个钱是你们俩一块签的， 嗯， 或者说后面有一方呢又补签了， 是的， 嗯，这是第一点。第二，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以个人名义为家庭生活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比如说这两口子结婚，有一方呢他去借钱，但这钱呢他没花在他创业的那个公司上，全花在给家里买锅碗瓢盆了， 是， 那么这个呢法院应该判定是夫妻共同来还债 啊。 第三点，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所负的债，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这个债主也就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这个钱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啊。这句话特别长， 是的 啊，侯律师您给解释解释。 这个第三条，这个司法解释第三条实际上是非常有玄，非常有深刻的含义的啊。 嗯， 咱们先看前半句话啊，他说以个人名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这个关键词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嗯。 后面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那么咱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夫妻共同生活跟前面所说的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这两者的关系实际上是在这一条中是最需要进行区别对待的。 嗯， 那么为什么在第二条中已经规定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在第三条中又再一次提到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因为它这里有一个区别，咱们根据咱们国民经济上的一些分类啊，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基本上就八大类，吃穿住用行以及购买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房屋车辆，如果属于这一类的叫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但也有可能你们有一些其他的喜好或者爱好，比如喜欢共同旅游啊，喜欢做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可能雕刻，可能做一些泥塑，这些东西它可能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嗯， 但是它属于你们夫妻在共同生活中一些共同爱好或者是一些生活需要，也是来源于生活的所进行的一个支出。虽然不能说是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但是如果能够证明虽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但属于夫妻共同生活需要而进行的举债， 嗯， 那也要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 哦， 也就是它是扩大了日常生活需要扩大到夫妻共同生活范围内了。 明白了， 嗯， 首先是你借的这个钱你们俩一块花了， 是的， 是吧， 是的。 花在什么地方呢？没花在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这种 日常 基本生活需要， 对， 但是花在你们生活当中了， 是 吧，花在了这个旅游啊，或者说呢， 嗯， 你的个人兴趣爱好啊，培养啊， 对， 等等，花在这个方面了，那么该不该还呢？夫妻双方该不该还呢？ 如果债权人能够证明的话也是应该偿还的， 啊，债权人你还得证明一下，他们俩花在了自己的生活上面， 是的，嗯， 好，那再回到这个案件当中来哈。那么以小马奔腾这个案例为例的话，为什么司法解释出台之后这个金燕觉得自己要解放了？ 因为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新的司法解释的这三条规定，其实它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共债共签， 嗯， 或者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嗯， 或者如果超过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就必须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嗯， 那么咱们看金燕这个案例来讲的话，为什么金女士在这个过程中她强调公司从成立以来她并没有参与经营，而且在 RPO 的过程中他根本没有签署过任何文件，也没有相应的人发送邮件给他，也就表明这个公司的生产经营我从来没有参与过。那么根据司法解释咱们可以看到，这个举债这个对赌协议 所产生的任何的收益并不是用于夫妻的共同生产经营。 嗯， 所以金燕女士在这个二审过程中，如果在司法解释出台之后，二审过程中是很有可能获得支持的，就是判决她不承担偿还责任，原因是这笔债务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 嗯，好，明白了啊。正是因为这个司法解释出台了，所以说呢，他也拿出了相关的证据来说，当时欠的这些钱，包括公司的经营管理啊， 嗯， 我都没有签字。 是的， 我跟他没有关系，这是他第一点。 是。 第二点，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就是公司的一些钱，啊，这个他原来的这个爱人哈、啊、的钱，他有没有用在给家庭买房啊， 对， 买车呀、啊，高额的消费上，这个。他没有拿出证据来， 没有相应证据。 当然啊、这个债权人目前也不知道他手里有没有这样的调查证据哈。 对对， 这个还是一个疑点。 对对， 但是至少证明啊、就是他可能要有大量的债务，不需要由他来偿还啊，这种可能性是提高了。 是的，嗯 嗯。好，那么通过这个案例啊，我觉得可能也给很多的人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家有人在创业是吧，或者我们俩共同创业。如果欠钱了，以后这该怎么还？那另外一方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或者说我们共同会不会要因此受到一些影响？这个呢，也希望啊，我们通过这些案例，包括通过这些年的这个法院的判例啊，给大家一些提示啊。那下面我们就分情况来说，比如说夫妻一方创业啊，我们简单的划分一下啊，简单划分一下就是。把夫妻双方理解为甲乙两方，是吧、嗯？我们也不说男的一定去创业啊，女的一定就不创业。现在什么情况都有， 嗯、 甲方是创业的，乙方是没创业，自己上班或在家里做点别的事儿啊。那么，怎么做好财务设计，以免影响到我这创业的借了很多的钱，最后家庭的财务受到影响？在婚姻法司法解释出台之后，应该怎么做？ 是这样的啊，咱们说如果说真的像主持人所说的甲乙其中有一方进行创业，另外一方在家里这个继续上班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的话，嗯，首先第一点的话，在这个公司就是创业这一方，假如说甲方创业，甲方在创业的时候咱们就是尽量的建议啊，慎重选择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形式 啊、慎重选择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 对，在咱们法律上公司法的规定上来讲的话，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对于公司与个人股东个人之间的这个财务隔离啊要求是相当严格的。 嗯， 如果你不能够证明公司的财务跟你个人的财务是分开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你要承担的这个连带赔偿责任。那么一旦这个甲方也就是创业的这一方承担了连带责任的话，那必然会累积到这个家庭。或者 那成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就一定要让他个人承担公司的连带责任吗？ 不，就是说当你不能够证明你公司的财务跟你个人财务是分开的情况之下，你会承担。因为在这个很多这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它基于一些对于法律的一些错误理解或者操作不规范，它经常会发生个人账户跟公司账户混同的情况。 嗯， 也就是说公司经营所需的资金可能在个人账户里出来的，或者个人日常生活所需的资金是从公司的账户里走过去的。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很有可能通过这个银行流水就认定，哎，你这个公司财务跟个人财务是混同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分不开了，分不开你就要承担连带责任，对公司的这个欠款。承担连带责任。 那承担连带责任的话呢？ 这就是累积到家庭财产嘛。你的连带责任就是以你个人财产，而不是你当初在设立公司的时候认缴的注册资本为限来承担责任了。 好，那我个人的财产，比如说甲方的个人财产，有可能就是整个家庭财产的一半了。 一半了， 我们简单理解可以这么说啊， 简单理解 就是一半了。 对对 对, 对。 那你想，对于整个家庭，对于另外一半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哈。 是的，是的。 那我应该怎么设立公司呢？应该在日常的经营过程当中，怎么来规范我的举债呢？ 是这样啊，这个过程应该来说因为涉及到公司法还有这个合同啊还有债权债务这一块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其实是相当复杂的一个。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的话，就是什么呢，假如有一方你不参与公司经营，你最好也不要做这个公司的股东。咱们实践生活中即便是不设立那种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基于这种股东选择的信任感啊，或者说是公司控制权的问题，它会选择什么呢，甲乙都作为公司的股东。有两个股东，虽然不是有限责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但是甲乙双方是夫妻， 并且共同是这个公司的股东，在实际的经营过程中基本上都是甲乙都参与这个公司的经营，有的时候可能甲或者乙就公司财务、公司董事长、公司法定代表人都可能在这两个人之间循环，即便不是这两个人也可能是家庭的父母啊或者兄弟姐妹做、嗯、那么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就是掌握在这个夫妻一方手里的。 好，在这里我再分解一下啊， 嗯， 甲乙双方是夫妻，甲创办的这个公司，乙呢什么都不管， 嗯， 但是呢他在这公司的股东上面挂个名， 是， 或者说呢让他的父亲啊，他的这个岳父岳母啊、嗯、母亲啊等等挂个名，成为公司的董事啊、股东啊， 对， 什么，他虽然他一点都不管， 对， 但是您不建议这么做。 对，不建议这么做。既然你不管，因为公司它还是这个人和资合的问题，如果你不参与经营，你已经失去了公司法上的一些意义了，成为股东或成为法定代表人或董事长的意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不要参与这个公司的经营，以免被新的司法解释里面的所谓的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符合这个范围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有一天出了问题，如果债权人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这个公司并不是你们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共同经营的一家公司， 嗯、 那么这个配偶这一方、另外的一方没有参与经营的这一方，就有可能摆脱共同承担债务的这样一个义务。 好、啊，明白了，就是你根本就没管这个公司，你就不要在上面挂名。 对， 你挂了名了，一旦承担债务了， 对， 挂了名的都要去还钱。 就有可能是还钱的，就有可能被法院认定为这个公司是你们夫妻共 同生产经营的。你们一起在经营的嘛，你们都是股东嘛，是不是？ 对对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一方并没有在告诉你这种举债的情况，比如说他以公司的名义去欠付了一笔债务，同时他个人做了担保。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个人担保就意味着他个人要承担偿还责任的。那么他个人承担偿还责任，必然就涉及到家庭财产的问题。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如果说是这个在不能够证明你并没有参与这个公司的生产经营的情况之下，那么夫妻另外一方就有可能就要承因为这个人的这个举债这一方的一个举债行为而承担连带的偿还责任。 嗯嗯，好，如果说你们分得特别开，那么即使有一方他去借钱还不起了，那也是他那一方来承担责任， 对， 是吧？ 对， 那这个债务该怎么承担？我们举个例子啊， 嗯、 现在呢，甲乙双方还是夫妻啊、嗯，那么甲方呢创办了一个公司，那么乙方呢在别的公司自己打工上班呢，是吧？ 嗯、 甲方呢他借了100万、 嗯， 最后啊公司啊资不抵债要破产了， 嗯， 这100万该怎么还呢？ 是这样的啊，如果他举债的时候是以公司的名义签订的借款合同， 嗯、 不管是什么合同，借款合同还是销售合同也好啊，只要是以公司的名义去签订的，并且这个创业的这个股东啊，也就是配偶这一方啊，并没有出现未实际出资或者抽逃出资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他只在他认缴的或者认缴的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的责任。 嗯， 如果说我比如说我出资100万，我已经缴清楚了，并且没有抽逃出资的行为，那么我只承担这100万范围内的债权债务。 嗯， 如果说我已经认缴了或实际出资了，你就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权利跨过公司这一道坎来追究我个人的偿还责任。 好， 那么配偶一方也必然不会承担。 嗯，来跟大伙儿梳理一下，比如说、 嗯、 这个你借了100万， 嗯， 当时设立公司的时候呢，你个人出资啊是50万。那么你就把这50万还了就行了， 缴到位， 哎，缴到位就行了。 对， 然后呢，你还有那50万没还啊？ 嗯， 那也不用你个人还了， 来承担。对， 嗯，因为这公司嘛，它是承担 有限 责任 的 嘛， 对， 是不是？那这50万就不会要你的家庭去还了。 对， 啊，这个很关键啊。 对对。 所以呢，举债的时候呢，也要看一看你出资是多少，当然借钱给你的人也会看的， 也会看的，是的 啊，你当时出资了多少，是不是？ 对对对， 嗯 啊，另外一个就是不要签订担保合同。 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是以公司的名义去借钱的， 嗯 啊，虽然你是公司的创始人啊、 嗯， 现在呢公司缺钱， 嗯， 你说这样吧，我个人担保给我公司， 嗯， 借点钱， 对， 行不行？那刚才您说了、 嗯， 如果以个人担保的话，那么这就是你个人债务。 对， 个人债务的话，最后夫妻就得还。 如果是个人债务， 像刚才您说的这种情况，他真的是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来借了这笔债，但是呢，这借完债之后真的用于公司生产经营，而且又不存在着夫妻共同经营这家公司的话，那夫妻另外一方是不承担偿还责任的。 但是他的家庭得承担， 家庭要承担，对，最后累积到家庭的债务和家庭财产， 你又从你家庭那个50%里面去还钱去了，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真的要提醒一下，很重要。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个稍微有点专业，但是呢，又和我们的这个夫妻双方啊联系非常紧密的话题啊，就是夫妻一方或两方创业借了大量的债务啊，这该怎么还？由谁来还？因为现在特别是在北京这样一些大的都市啊，创业的人不在少数。那么，但是大家很多时候呢，却忽略了相关的法律。那么以及啊，法律出台一些新的司法解释可能会对我们造成哪些影响，这些都是需要大家及时更新和补课的。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在线下啊找侯律师哈单独咨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只是啊把一些大面的情况跟大家来分析和解读一下。那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之后呢我们要聊这么几个话题。刚才说的是夫妻甲乙两方哈，有一方创业，另外一方呢去上班。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夫妻俩共同创业，简单来说就是开夫妻店啊。夫妻店呢可大可小啊，也可能呢从小做到大，那应该做好什么样的设计，避免负债最后影响到家庭的情况啊，特别是在目前出台了这个婚姻法司法解释的情况下。此外呢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如果没有出台这个司法解释，以前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啊。还有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创业挣了点钱，是不是？那怎么把这个挣来的钱用在改善家庭上呢？那公司的借款或者说负债可不可以用在我的家庭上啊？如果我现在家庭特缺钱，那我公司的钱呢倒有一点点宽裕，我借了一点，融了一点钱，可不可以用在我的家庭上面做一些周转呢？我日后我再还也行啊。哎，这些呢是我们在下半段要跟大家分析和探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朋友们稍后见。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这是公司里真实发生的案例， 王女士在2年的时间内遭受上司的骚扰，而且她也多次投诉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所以除了当事人之外，我们也应该追究相关负责人他的责任。 这是创业者必须提前意识到的问题。 中国原来的古代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一起打下了江山，但突然发现你现在不适合这个江山了，因为我这江山大了，人才比你厉害的人更多。 这是不能够掩耳盗铃的关系， 恋爱的双方之间是一个上下级关系，这一旦涉及到人事的变动，其他人的话会感觉其中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因素。 2017年12:30到13:30，职场帮帮团为劳动者护航。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今儿一早收到初恋的信息，问我在不？ 莫非有戏？ 我欣喜万分，用颤抖的双手回复：在呀。 不矜持。 什么呀？人家说他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让我去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风三级左右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13点01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每周四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创新和创业的话题啊。以前聊的更多的是这创业公司啊，如何找准目标，如何去融资，如何去管理啊，如何去调整方向。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大家说的是公司的债务问题啊，如何来进行前期的规划以及后期的处置。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著名律师侯德宏。侯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我们请侯律师啊来聊一聊哈，这个如果是夫妻创业啊，一方或者共同创业所借的债务该怎么来还啊，借的钱该怎么花哈、这也是由最近的一个热议的案例所引发哈、小马奔腾的这个创始人所欠的债是否应该由他的遗孀来进行偿还的话题啊。那最近呢又出台了新的司法解释，所谓啊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的事情啊都会受此影响。那上半段我们谈到了夫妻一方创业啊，怎么来做好这个公司的设置以及啊这个债务的管理。接下来我们来说的是夫妻共同创业开夫妻店该怎么来办啊。夫妻共同创业开夫妻店，我们先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他们两个人共同拥有这家公司，还没有外部的这个投资人股东进入啊。如果他们借了钱了该怎么办？ 如果是夫妻共同创业，以公司的名义对外欠了款，不管欠款原因是什么啊，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这个防范呀，从法律设计上来讲可能都无法完全防范，但是有一定的基本原则是可以遵循的。那就是说首先第一步，如果你夫妻共同创业，那么第一步就是设立公司的问题。在设立公司的时候不要太多的求大贪大，啊，我一设立5000万的注册资本的公司或者5亿的，那么这种情况你认为我只是个认缴，不会有任何责任承担的。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了公司资不抵债，你没有出资到位，这是可以加速到期的，也就是说你必须在你认缴的这个出资范围内来承担你还款的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夫妻的债务就有可能影响家庭的那个财产。 就是你实际上也没有交，但是可以从你的个人财产里面去补。 对，去补， 是吧？ 因为你承诺给了。 这儿有一个变化，就是原来啊，注册公司的时候呢，你说注册资本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对。 后来呢，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一个认缴和实缴啊。你说这公司注册资本2亿。啊，那是你认为你要交2亿哈、啊， 是的。 那我们也相信你会交2亿，对不对？但是呢，一查，哎呀，才交了500万。 是的。 那 还剩好多钱呢。 是。 那我们相信你可能在日后会补足， 是的， 都没有问题。 是的。 但如果你在没有补足的前提下，你又欠了人家2亿， 对， 那么你最后的钱就要从你个人财产里补。 是的。 那你们俩是夫妻店，那就是从家庭财产里补了呗。 是的，是的。 嗯，所以说，刚才侯律师的提醒就是，你认缴不要太夸大， 太大， 或者是超出自己的这种实际的 能力范围。 能力范围。 对对对。嗯，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一旦出资到位了之后，我还是建议你正常的经营需要是可以支出的，但不要抽逃资本。如果你抽逃的情况之下，第一可能触犯刑事法律。第二点呢，在你抽逃出资的范围内，你仍然是要承担偿还责任的。 嗯， 就是说你不要以为钱进去了你再出来再倒出来就没事了。倒出来是可以的，必须是符合法律规定，用于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才能用这笔钱。第二步就是注册资本一旦到位，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而不是注册资本到位之后又抽逃出来。 嗯， 啊，这是第二步。 有人说了，我先缴一下， 啊，对， 工商那儿过了之后呢，我再把这些钱倒出来。 对。 嗯，但倒出来的之后，日后还是要追偿的。 对，一旦被人相关的债权人发现相关的证据，一旦也一样要承担偿还责任的。 嗯， 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不要以为公司就你们俩股东，就不注重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的相应设置，以及相应的公司股东会做出相应的决策的时候，履行相应的程序规定，包括股东会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股东会做出对外投资。公司的这个引进新的投资人，公司的重大决策该用什么样的投票权比例来确定这样一个经营决策，那么你都得做一个相应的符合公司法要求的一个规定，不能因为就你们俩股东就无所谓，那不一样。因为公司的正常经营可以为你防范日后的风险，你如果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去经营这家公司了，将来即便产生公司资不抵债或者一些风险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把这个风险跟你的家庭隔开的，仅以你认缴的注册资本为限来承担这个责任。但如果你不规范经营的话，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超越规范经营的原则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也是要由你来个人来承担责任的。 您说的不规范经营， 你比如说可能大部分的情况下，公司的夫妻双方有一方都是股东，同时呢可能还担任了这个董事长呀、总经理啊这种情况，那么可能当出现比如说公司有一笔资金要出去，可能这个出去是做投资使用的，那么这个投资呢，你明明知道是有很大很大的风险的，作为公司的这个董事长你签字确认啊，我就去做这个事情了，而且是在你明知的情况下，咱们设定的情况比较简单啊，这种情况之下就符合公司法规定的这个董监高董事长高管监事故意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之下，你是要负损害赔偿责任的。 嗯， 在这种损害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必然就影响到你家庭财产。 嗯， 再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公司的股东会决定，股东会规则上决定对外投资必须经过1/3以上的这个股东同意，但是呢因为你们俩夫妻是股东，你可能也没有履行这样一个投票的这个过程，你就直接对外投资了，当出现一些损失的时候，可能相应的债权人也会过来主张你没有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也不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所以我要求你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即便是只是夫妻两人去经营公司，也必须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要求，按程序去办事情。 嗯，明白了。侯律师啊，指的是什么呢？你按程序办事，哪怕这个钱亏了， 对， 亏也是亏到公司， 对， 不会追偿到你们个人。 是的， 是吧？ 是的。 但如果说你没有走程序，该签的字没签， 对， 该投票没投票，该表决没表决，就算只有你们俩人哈， 对， 但是如果你做的这个事情亏了， 损害公司利益了， 损害公司利益了， 对， 或损害其他方利益了， 对对对， 债权人的利益了， 对对 对, 对，对不起，还要追偿到你们俩个人头上来， 是 不是？ 是的，是的。 嗯，这个恐怕也是很多夫妻店， 都不明白的一个 容易忽略的问题。我们俩还要签个字啊，还要投个票啊，至于吗？ 也要签字投票的。就当你们是股东的时候，就放弃这个夫妻身份的一个认定，先认定你们是股东身份。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啊，我们以后有节目单独聊。 嗯， 就是这公司还是俩的公司。 嗯， 可是他们俩心已经不属于对方了，就是名义上还是夫妻。 嗯， 可是感情已经破裂。 对， 因为有一个公司在，公司啊家大业大。 嗯， 我们不好做分割，或者说呢各自还在 琢磨着呢啊，怎么把这个财产分到我这儿多一点点啊？那包括他们欠的债务的问题，大家也可以，也可能在各自的想撇开啊，这个债务跟我没关系什么的。这里面可能还有现实过程当中存在啊这样一些实际的操作啊。 对对， 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哈、啊，跟大家再啊说一说。我们当然前提还是两个人关系都非常好。 对对。 两个人呢共同在打拼啊。 对。 好，那么还有哪种情况是有可能？这个公司的举债会影响到家庭和个人的这个财产的呢？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经营的过程中有一些资金往来啊，既然是公司的经营行为，建议大家还是用公司的名义公司的账户去做这个事情。有很多的创业者认为我就是公司，公司就是我，很多的资金往来啊都是通过个人账户去做的，可能公司有一些资产啊一些资金啊觉得放到个人账户比较安全或什么的啊，可能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就放到个人账户长期占有着这个公司的一些资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有相应的证据证明你占用了这个公司的资金的话，那么在这个占用范围内你依然是要承担责任的，不是说你拿走了就没有事情了，而是说你不合法的拿走这笔资金你依然要承担偿还责任的。所以说公司的这个经营过程中的财务一定要符合法律规定。当你出现财务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相应情况之下，那可能还是要承担责任的，这一点也要注意啊。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股东啊，在公司进行借款或银行贷款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债权人或债务人会要求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当你签了，你就得知道你是一个担保人，担保人承担的偿还责任跟公司是一样的。所以说来讲的话，签订相应的担保合同的时候也要注意风险防范。 好，接下来我来提一个可能性啊，还是这俩人开的公司啊，那么公司现在缺钱，但他们手里可能有两套自己的住房，想我现在公司没有钱，我想周转一下，我能不能把我这房子抵押点钱放在公司的账户上，那么还我的外债啊或者是满足我的日常这个现金的需要啊，这种操作可能也出现过啊，在公司出现危机的情况下。 对。 那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点什么呢？就用自己个人财产往公司里投去给公司还债，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那么是这样的啊，这个涉及到就是公司账户与个人账户的一个分离的问题。如果你真的要以个人资产为公司承担担保或者为公司承担抵押，然后呢去借款的话，我还是建议不要因为这个公司是你们俩的就忽略了协议的制作，还是要签订相应的借款或者担保协议来规范公司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义务，你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大家是有事情把事情说明白，用协议的方式把相应的权利义务固定住，将来有一天哪怕你是股东，公司就是你的，你依然是享有对这个公司的债权的。如果真的出现了公司有其他股东进入的情况之下，或者有其他债权人的情况之下，你也是债权人。 好，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呢，甲乙双方啊，共同开了一家店啊，开了一家餐馆吧，这个餐馆呢，扩大经营，需要借50万块钱，就找一个公司借了50万，是吧？那公司说你们公司不行啊，没有什么担保啊，不能借，是吧？那这甲乙双方说，那我们还有一套房，我们从那个房里面能抵押出来点钱，好不好？然后呢，我用来从你那借，好不好？他说那行，那行，好。但是侯律师的观点是说呢，您那房抵押出的50万，应当算是你们俩个人借给你们俩创办的这个公司，就是你们俩的这个餐馆的，得签协议，对不对？ 对。 然后你这个钱再通过公司啊，怎么样啊，去运作，是不是？ 对。 那么，日后这公司发展壮大了，他还餐馆还要还给你们俩。 是的。 或者说呢，有人要把你们公司收购了。 是的。 那这个50万块钱啊，也是应该由那个收购方啊，按照相应的比例啊， 对， 给到你们。 对。对啊。 所以不能够混为一谈。 对，一旦混为一谈的情况之下，没有相应协议约定，将来如何认定这笔钱也是个问题。 是，特别是有新的股东进来的时候。 新的股东进来的时候。 好，那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特别简单的情况，就是夫妻店啊。但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公司发展壮大了，会有一些新的股东进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再要举债的话，那就不是他们两人的事情了。还有一个第三方其他股东的问题了。那您觉得要注意点什么呢？ 如果说有其他股东加入的这个公司的情况之下，首先对外借款或者对外发生一些大的投资，肯定要遵循公司股东会的一些决议的。一般情况下新股东在加入这个公司的时候都是要求修改公司章程的，那么章程上就会明确的约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履行什么样的程序。第一步就是说一定要按照章程的规定去履行相应程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真的有新的股东进来的时候，那么就要考虑谁来控制这家公司。因为控制这家公司的主体不同，就意味着这个公司这个可能日后会产生的债务是不同的。那么如果你并没有实际经营这家公司，却产生了巨额的债务，并且你还可能存在一个出资不到位的情况之下，你很有可能就因为这种公司的过度举债来承担一个连带的偿还责任，在出资范围内啊。 哎呀，这个很重要哈。就是说你们引入了一个 新的投资人 成为你们的股东了， 对， 是吧？那么你要考虑好这公司到底归谁控制。 对， 如果不归你控制， 对， 归新来的那个人控制， 对， 而且他拥有绝对控制权，那可以大量的举债啊， 对， 欠他1亿， 对， 但最后还不了了，对不起，您当时出资多少， 对， 从里面拿钱还， 是的， 可是您说了这借钱的事儿不是我拿的主意啊，我在公司里没有话语权，对不起，那你引入他的时候您干嘛去了， 是的， 跟他谈这个股份的时候您干嘛去了， 对， 就要考虑到这一点， 是的， 谁控制这公司， 是的 啊，有可能是控制方做的决议， 对， 最后有风险有损失，你们所有的股东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是的 啊，就是偿还责任，是吧， 是的，是的 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 是是， 我觉得侯律师今天说的每句话都值100块钱，100万块钱，甚至更多哈。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把握不好的话呢，就有可能带来你个人家庭财产的这个重大的损失，以及你们感情的重大的影响。 对。 那接下来我们再探讨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创业啊，创业的一些收入，难道就不能用在改善家庭上了吗？特别是我们在负债的情况下，有一些资金可不可以用在家庭上？如果要用的话，以什么样的方式用才能够规避风险？我们家庭不会因为公司举债要去承担这个偿还的责任。 是这样的啊，就是所谓的创业的收入，也就是公司当有收入的情况之下，你可不可以用？也是可以用的。咱们日常生活中也经常见到公司向股东或者向这个实际控制人借款的情况，也会经常遇到。但是这个用只是给你用，不是说给你了。因为公司的所有的收入，第一步先扣除相应的支付员工工资，扣除相应的税费，再扣除法定公积金，然后做分红，只有分红的方式到了你股东手里的，那才是合法的，你才能用于家庭的改善。但是如果不是分红，你说借款也行，但是这个借款不能改成，不能变现为侵占。你说，哎，我拿着这个公司的钱永远都不还，我就永远借着。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很有可能就是涉及到职务侵占的行为，或者说是你没有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就把这笔钱倒出来了，倒到你个人账户用于改善家庭生活，那么很有可能就会涉嫌侵占。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仅涉嫌侵占，可能涉嫌到公司法上股东损害公司利益或者董监高损害公司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仅要还钱，还可能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所以说公司的钱不是你想动就能动的，要动履行法定程序，而且签订相应的借款协议，按照协议的约定去还钱，你的是你的，公司的是公司的，借了就应该还回去，这遵循一个基本的原则。 特别是在有债权人的情况下， 对， 如果你公司没有举债， 对， 有的时候还好说一点， 还好说一点， 是，但你如果举了债了，拿了债权人的钱，你们俩去挥霍，去旅游，去买房子，买豪车， 对， 那么债权人可能就不高兴了。 对，这个而且还有可能，如果说你真的涉及到这个非法集资啊，还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就是说公司的钱不是你想拿走就能拿走的。 那有人说了，哎，我想用公司的名义买个冰箱，但是搁在我们家里用，这个行吗？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公司的账财务跟个人财务混同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你只买了一个冰箱，那还有情可原。如果说你大量的这种行为产生的话，那就是个人财务与公司财务的一个混同问题。可能说当存在其他股东的情况之下，你是个侵占行为，当只有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话，你就是一个财务混同问题。所以说来讲的话，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用公司的财产去用于家庭生活。 好，侯律师刚才提了一个原则，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用公司的财产去用于家庭生活的支出啊。 对， 你可以用公司给你发的钱 分红 或者借款 你不能黑不提白不提就这样把公司钱拿走用了，这是不行的。 好，那我们就来操作一下吧。比如说吧，我跟别人创业了是吧，然后呢现在公司融了好多钱了，现金挺多的，我们家现在啊想买辆车，怎么办？还缺10万块钱。 可以借款，你跟公司打借条，打借款协议，你也可以借款，但这个借款必须还 啊。我跟公司借10万块钱， 并且还得在公司的财务上有体现，而这是一笔借款。 借款，这公司我说了算，这借款很容易。 那也必须得借款，走借款，财务上一定要做到符合法律规定，符合会计准则。 好，一种是借款，第二种我能不能给我发10万块钱？我找个理由，年终奖，发10万块钱给我个人。 如果公司经过这个核算的话，你真的有年终奖或者说是你真的有分红的话是可以的，但如果没有，你假编一个理由，那因为现在咱不好说证据有多少，但是如果真的有证据证明你这就是个侵占行为。 不是，我可以给我自己开工资啊。 可以啊，你有工资的话必须有职务，你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上规定了你有每个月多少工资，年终奖是多少，或者你有历年来发奖金的一些证据证明。但是前提是你有劳动合同啊。 我是创始人，我还要跟我自己签劳动合同吗？ 你是创始人也必须有职务才能够享受这个劳动的这个工资 啊。 如果你是股东，你是不能享有工资的。也就是说公司的股东跟公司的劳动员工是两个身份。 好，就是我要给我自己发工资，我还要 你得是劳动者， 跟这个我自己创办的公司签订一个 劳动 合同，我是以总经理的这个职务在这里工作的。 对， 对吧？那么这个劳动合同怎么规定的？是不是一个月多少钱？ 对 啊，但是这个年终奖这事儿是可以浮动的。 哎， 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也可以。 也可以 啊，在程序合规的前提下犒劳一下自己，因为这公司 可以 大股东是你吗？别的股东没有意见的话，是不是这个事儿？ 那总经理的分红啊，我相当于职工的分红，它是大额的分红，还是要走股东会决议的？ 分红是分红啊，我说是年终奖啊。 年终奖对，年终奖是一种工资的奖励，是一种员工的奖励。那么一样也需要公司相做出相应的决策， 要做决策的 员工。 哎，就是你跟股东开个会啊，我想给我自己发10万块钱年终奖，你们有意见吗？ 基于什么样的理由？你是不是真的做到了符合分红、符合这个年终奖的这种状态？ 对，这个呢，要让别的股东没意见，大家觉得平衡，对吧？凭什么给你发10万？我们没有。啊，我们也得发3万5万的， 而且要符合现实，别公司亏损着呢，你还发个奖金。 对，还有就是要走流程，是不是？ 走流程是的， 走流程。好，这是第二种情况，就是我通过自己在公司的收入、劳动收入来改善家庭的情况。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是吧？ 对对对。 还有 现实中很多股东对于这个身份是有错乱的，认为我是股东，我经营公司，我就必然有领工资，我每个月领的钱就是工资，不是的。你是股东，不一定是劳动者。 对对对，是的，有些人他只是一个出资人嘛， 对， 是吧？但有些人呢，他又在这干活， 对， 又是出资人， 对 啊。那么还有什么情况？就是公司的钱可以用在家庭上面？ 只有这种分红，还有这个以借款的名义拿出来的钱是可以 用于家庭 生活的。以及 劳动收入啊，就这三种是吧？ 对对对对对，其他你拿出来也是不合法的。 但现实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不合规的情况的。 很多，尤其是当夫妻创业的时候，分不清公司与家庭之间的财务界限。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夫妻创业很容易引发一些后期投资人对这个夫妻店很多的这个疑虑。就是因为他这个财务操作不规范，将会给后期的投资人产生很大的疑惑，就认为你可能因为你不规范，认为你没有这个法律概念，所以你可能对外欠付的一些债务就比较多，风险就比较大。那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想经营一家公司的话，有合法合规的运营，不仅有利于你规避风险，还有利于你这个公司的发展壮大。 是的啊，就是你公司也不是永远这么小， 对， 还考虑到有朝一日规模逐渐壮大，那么你现在的设计就要符合以后壮大的需求。 是的，是的，是的， 要不然的话可能没有后续的资本进来，人不敢投， 不敢投。对，不知道你对外欠了多少债务，即便是股东做出相应的决策，他也不敢根据你相应的决策文件就相信你是做了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风险预计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很多夫妻店也很难获得比较大的融资啊。 对对对。 好，我们再回到今天节目一开始所说的那个案例啊，这个建音文化投了那么多钱给小马奔腾，小马奔腾的这个创始人结果去世了。 那么这公司呢也是最后没有上市，没有上市呢估值也越来越低。 嗯， 那现在按照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的话，他的这个遗孀不需要偿还2亿元的债务。 嗯， 那么这个建英文化的钱找谁要啊？他已经去世了。 现在是这样的，我具体他这个案例这个合同怎么签的我不清楚，但是因为根据我对对赌协议的一个了解啊，他这个对赌协议一般情况下是跟当初签订股权转让或增资扩股协议的时候相应的股东建立的一个对赌关系。 对， 即便是这个这个金燕的丈夫去世之后啊，嗯，也就是李明去世之后，没有金燕来承担这个偿还责任，他一样还有其他股东。 其他股东的钱已经拍卖了， 还有 股权已经拍卖了。啊， 还有其他的个人资产，就是你即便是拍卖了股权，并不代表当你没有偿还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协议怎么签的，是否是连带的，应该是连带的啊。你拍卖完股权之后，虽然你没有偿还完毕，但并不代表你的偿还义务就没了。 啊， 你依然要用其他的财产来承担这个偿还。 那换句话说，就是去世的这位他已经不用偿还了吗？ 除非他的继承人继承了他的财产，在财产继承范围内。 啊，就把他个人的财产继承的那一部分偿还完之后， 对对对对， 剩下的就 不 用他了，不是夫妻了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就不用他偿还了。那剩下的那些人，还在世的那些人， 对， 要偿还 要偿还的 所有债务当中的剩下部分吗？ 对对对对，要承担的。你看这个金燕，他这个判决中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在遗产继承范围内承担的， 是的 啊，一部分是夫妻共同财产，他的遗产继承范围内是合法的， 嗯， 即便是二审可能也改判不了， 嗯 嗯，但是呢，你像其他的股东，如果当初也签订了这个对赌协议，那就是连带的偿还责任，一直到偿还完毕为准， 哦， 啊，那李明去世了，并且他的遗产也没有那么多，他的继承人是不应该超过财产继承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的。 那其他的股东偿还的这个数额是以出资的这个数额为上限吗？ 是以对赌协议中约定的应当偿还的数额为准。 哦，那这个金额就会非常之大。 因为如果是对赌协议是确定的金额是7亿，那你就是7亿。 嗯。所以他们应该买份保险。 这种保险是否有还不知道。 好，我们也会关注这个事情啊，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个小数字啊， 对对对， 也包括二审之后啊的结果怎么样，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啊。 对对对， 但应该说呢，就是这个婚姻法司法解释出台之后呢，会对很多的公司啊产生很大的影响啊。 对对对， 那么夫妻双方如果目前有一方欠有大量的债务的话呢，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婚姻法司法解释的出台也是让他们松了绑了。 关于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解释的确会影响以后的结婚和离婚的。很大影响。 好，以后我们也会再涉及这方面的话题。再次感谢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侯德宏律师来到我们的职场保姆团当中做客，谢谢您。 好，再见。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朋友们明天再见。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跟虎龙一起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聆听您对城市的美好期待， 实现。